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军事谈论节目啊！咁就我系 Larry 啦，咁我身边嘅就系 Alex， 我系 Alex 啊，咁我哋节目终于有名咯， 系啊，冇错，我哋个名叫做军无弃儿啦， 系啦，军事嘅军，武器个武。 武器个器啦， 当然武器个器啦。研咧就研究个研啦，我哋食字嘅啫，都系。 咁当然啦，我哋咧就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就引起大家更加多嘅注意啊，抛砖引玉啊，即系喺个军事层面上面咧睇翻唔同嘅嘢。好多时就用政治去睇好多，例如话社会民生嘅嘢啦。咁我哋就都希望透过咧，即系我哋军事迷嘅角度啦。 系 又咁讲。我从来都唔敢讲自己军事专家，我哋戴咗头盔先，我哋系军事发烧友。 我哋系专军事专家，不过系石字边个专？ 石字边个专？掟人哋嗰啲 砖个砖系啦。 我哋都唔介意嘅呢、這个。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我哋有任何嘅错误时候咧，就网友欢迎更正啊！真系又戴多次头盔。 系啊，要啊，绝对需要， 绝对需要啊！好啦，咁我哋咧今集啊，我哋有咗个名有威势啦。咁我哋都讲下近排，喂，呢、這个好好 J 嘅话题啊，呢个真系。 J 到啲人出晒血啦，啲人 真系 J 到出晒血啦！呢、這个咧就系我哋伟大嘅强国祖国啊！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嘅航母啊，仲要国产，即系一睇我即刻谂起国产007 啊！我哋终于追到日本仔啦！我哋终于去到呢个就自制到航母啦！我哋 航母啊，航母 2.0 啊，我觉得嚟紧好似有航母 2.0 嘅说法。咁咧就呢个001A 嘅国产航母启示啊，今日吓。咁大家见到啦吓，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嘅庆祝方式啦，系啦。咁呢个航母落水，喂，呢个咧航母落水咧都有段趣事 ，Alex。咁咧就据说佢哋个海军节啦，咁啱又，咁咧就央视你知啦，就一定有新闻噶嘛。 系 央视好似整咗段好哈碌嘅嗰啲宣传片，有张相好搞笑啊！你讲少少啊，你有睇过都？ 唔系，咪就喺大张嘅航空母舰，但航空母舰一。架战斗机嘅战斗机就系好似唔系中国战斗机， 佢咧好搞笑喎！嗱，佢咧喺甲板飞嗰架咧就系唔系 F 唔系 J15， 我成日讲 F15 添 ，J15 啊，或者好 J， 或者叫 J15 嘅，歼十五嗰架系唔系 J15 嚟嘅， 系咩？ 嗰架唔系我哋伟大嘅舰载机嚟，嗰架系 J10。 系咩？ 系啊，咁 J 十 都系中国机， 都系中国机，但系 J 十系陆机噶嘛， 不是舰载机， 即系我哋系用陆军基地起飞嘅机嘛，咁点会走出去咧？系咪？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佢隔篱咧嗰个咧系美军驱逐舰嚟嘅，即系美国护持我哋个航空母舰， 冇错，系呢、這个都系盟友嚟噶嘛，暂时。 喂，其实应该暗瓦底，我哋都系盟友嚟嘅， 系咯、啊。 即系其实会唔会习近平同埋呢个嘅 Donald Trump 其实好鬼 friend 嘅应该？ 哦，呢、這个其他节目都讲过喺个。流血中国人嘅血噶嘛？ 侵侵话依家唔敢搞我哋习大人， 梗系唔搞啦， 唔敢搞呢个尊敬嘅习大人， 冇着数唔搞。 所以应该美军驱逐舰其实入到嚟南海根本就唔系搞搞震，根本就系护住我哋中国嘅海军。 系咯， 费事我哋出丑。 系啦， 好，咁我哋就去啦，下一章啦吓。咁我哋咧就讲到呢个航母落水咧。咁都有几个大嘅 issue 要讲下先嘅，即係喺讲呢个嘅技术参数之前。咁一个呢就要我哋要讨论下嗰个服役时间啦。咁喺大陆好好 J 喎，大陆呢呢五个字呢就真係任何媒体都见到啊，双航母时代啊。 双航母即係两个航母。 我呢个諗起以前呢喺无线有套剧叫双妻时代㗎。 係咩？ 两妻时代係两妻时代。 你好、哦、想两妻㗎嘛。 我唔好咁讲哇，真係呢啲母子唔可以乱扣啊。但我就见到个双航母时代就讲到好似威咁啦，好似有两个老婆㗎嘛。好似好强。 一左一右㗎嘛。 左一互发。 唔系威大一世喎，听讲好似系。 啊都系㗎，咪一生一旧。 一生一旧， 一生一旧，系啦、哦，一生一旧，大细差唔多啊， 系咩？ 唔争好远， 唔系通常啲有生就冇旧嘅咩？ 你咁谂啦，同美国比咪细咯。咁咧就 亚、okay, 美国攞咩都大个车， 系冇错冇错。好啦，咁咧就亚洲航母大国啦，嗱自称嘅啫，呢个自称嘅啫， 亚洲航母大国 系啊，呢个自称嘅，咁啊 几时先？ 可能未来式啦， 未来式啊， 未来式 过去式应该日本， 过去式系日本冇错冇错， 系咯。 系啊，咁我谂应该过去识你泰国都算喎， 泰国 都有架，泰国都有架好轻型嘅，万几吨嘅啫， 系咩？ 都有架噶，印度就唔好讲啦，印度直头犀利啦，前后有三四架噶， 系咩？ 不过前后啊，我要用前后呢个字， 即系曾经 从来服役都系一至两架，一架起两架止，哦、真系。咁、 okay. 航母其实有个国策嘅，阵间我哋讲啊，其实点解大陆咁搏命要起航母咧，系有啲原因喺后面嘅。咁啊，同埋啦，最后我哋都会讲下嗰个一带一路个战略啦。呢、這个梁振英成日都讲噶嘛， 一带 and 一路， 一个一带咩咧？一条裤带 系啦， 就牵涉好多财路。 系， 唉，真系我都唔知佢点解咁啊！好啦，咁我哋就逐样讲啦。咁啊，先讲嗰个服役时间啦。咁就好多军迷都讲噶啦。其实个服役时间系几多咧？嗱，喺国内真系好乐观噶。嗱，今年2017啦，国内啲人个个都话2018，你点睇啊？ 即系2018可以服役系意思？ 系啊，佢哋有一个 terms 好得意噶，叫做私装。 啊、 我唔好意思讲国语啦，国语都系咁上下嘅样，叫做西装咁嘅。 即系咩啊？ 佢好得意嘅，就系船字部、舟字部隔篱做个西。 哇，冇咁深啦，简单啲。 冇啊，佢真系叫西装嘅。 即系咩意思咧？ 嘅意思咧就系装备一架船啊。 装备 咁即系上面可能装翻啲武器系统啦、升降机啦， 系 一啲嘅防反嘅系统啦，咁啊同埋就装翻嗰个电子系统啦。主要嘅装呢啲啦， 好似仲系斜台起飞嘅啫喎。 诶，冇错，系啊，我哋嘅科技系做到咁多嘅咋，尽晒力噶啦，都其实啲科学家都真系。咁呢个咧就个服役时间咧，嗱，据说啦，呢个西装咧，如果认认真真做咧，其实就一年都走唔甩噶啦。即系如果我哋讲紧做一年，都讲紧2018年，你知有时有 delay 噶嘛？ 得唔得噶？ 咁可能都2019噶。 系咯， 咁如果海军仲要去试下佢先呢，试下佢又讲一年两年噶， 因为试你依家船点咩嘢，试一年四季啦，起码睇下状态如何啦，系嘛， 仲可能玩下手，要喺东海啊、南海啊都玩下噶，要 系咯，要巡游下。 我不过应该唔敢出南海啊， 哦， 应该费事肉酸啊，同埋咧死机点算啊，翻唔到去噶， 抛锚， 咁又好肉酸啊，真系航母大国，我哋依家系唔衰得噶嘛。咁所以呢一 part 咧，就嗰个服役时间咧，就我就比较倾向相信咧，就大概2020至2021。咁当然啦，喺呢几年都冇人挑战到我呢个嘅预测嘅，应该 冇咁快嘅。 我相信 可以维持一阵嘅， 应该都好稳阵嘅呢个。 可以维持到一两年，一定都冇乜大问题住嘅。 不过咧，大陆有个风咧都吹得好劲嘅，就话咧2020年系有三架航母啊。 2020年啊， 系啊，其实屈下数字计。三年 即系起紧噶咯，其实应该 嗱，据说啦吓，佢系第二架自己做嘅国产项目咧，就做紧噶啦，系啦，咁咧就好多人都话喂，咁今次系咪又系你讲嘅斜台式咧？ 好似有啲转子啦， 滑跳定系会整个弹射咁咧？ 系咯，似个高达弹射咁弹出去噶嘛？要 哇，高达嗰个弹射真系无敌啊！嗰个真系 唔系仲系跳水咁跳咩？ 喂，高达嗰个弹射可能唔知系咪蒸汽定系电池咧？ 我跌啊，两只话俾听， 两只 啊，佢又离题少少，有两只嘅，有一只咧就系点咧？就真系好似有个座台咁样，只脚踩喺度飙出去啦， 系 fit 出去啦，有另一只估都估唔到，好原始但系好有用， 系。 佢喺条咁佢冇一个弹射器嘅严格上嚟讲，咁你冇会揸固或者吉冇都有个喷射器嘅味道嘅话， 系啊， 系咁咧，佢条威亚就吊住你个啱啱腰带位后面， 系 咁咧就喷射喷一阵，咁会个草嘅冲力喺度咯。跟住之后咧，跟住咧，坐一阵咧，先放条绳，咁你咪飙一声飙出去咯。 哦，呢、這个都正 喎、啊，呢个系唔知好似系。边套高达系用呢个方法嘅？ 应该唔系好元祖嗰啲，我就冇睇过呢个啦。 系啊，呢个一用条拉威亚嘅方法嚟到弹射，非常之好。 喂，呢、這个我哋港产片都掂啊！呢、這个 系咯， 港产弹射呢、啊這 个。哦，或者系嗰啲买啲武侠片都咁嘅啫。系啊，不过冇喷射啫，咁解啫嘛。 冇错，冇错。咁啊，讲开即系大陆咧，就讲开话佢哋就嚟紧嗰个第二部嘅国产项目咧，就叫002啊。就唔系叫001B 几时啊？007啊喂！ 哇，007啊，真系 梗系达慕008啦，要 2050年应该有噶啦。 2050年啊， 我相信 咁啱我 B 马二退休 ，B 马二退休噶啦。喂，嗰阵时福特级都上咗好耐咯， 系咩？ 福特级上咗 咁可能到时已经唔需要航母舰啦，我觉得。 到时希望有 UFO 取代咗啦， 纳税飞碟咯。 诶，纳粹飞碟，我哋要开一集讲喎。 哇，呢样嘢真系 暗黑舰队，我听近排听有个 terms， 你应该你又好熟啦呢、這个。 系啊， 我哋又搵集可以讲下呢、這个。呢、這个就科幻啲嘅呢个。 系纳粹好多科幻嘢。 呢、這个真系好多科幻嘢。 德军系好多科幻嘢，讲极都唔完。 系讲极都唔完。好，我哋翻翻嚟呢个航母情况。咁咧就大陆嗰个002咧，就据说啊，2020会得嘅，但我就唔系咁乐观啦。 得嘅意思系咩先？ 即系意思系落水啊。 落水啊，落水得。 系啊， 浸一浸啫嘛。 落水同埋要施装，咁我諗2025年復役啦，又係我又係嗰个悲观嘅预测。 好啊，整个螺旋桨喐住先啦，威下先啊嘛。 佢有四个螺旋桨，如果佢有两个喐到都叻㗎啦，某程度上。 係囉。 真係。 唔使用拖船，可能拖船呢。 所以我知点解佢啲节数咁低呀。即系嗰个前进嘅速度咁低，哦、就系、是、因为啲引擎 偷工减料，偷两副引擎先。 喂，如果你咁计， 加落去， 其实如果佢净系得两个螺旋桨喐，都算几快 嘅。唔系、啊，船落引擎好似要砌嗰阵时砌埋引擎，唔可以拆咗之后落引擎。 得噶，一次过嘅系啊， 系一次过， 一换系成组换噶， 系咯。要拆船嘅咁样要 好湿滞。好啦，又讲翻呢个啦吓，商航母时代啊，咁咧就商航母时代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咧讲嘅意思就系咩咧，就系、是、话。在大陆一好兴吹个风呢，就是如果我哋有航母呢，我哋需要有三架的，最少三架做一个单位的。一个呢就战斗，一个就训练，一个就维修。我举个好简单的例子俾大家就知㗎啦。其实呢依家呢喺美国呢，如果大家最常见呢就系咩呢，就系而家上次系咪讲到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嚟朝鲜半岛，三架。 三架。 咁一架尼米兹。一架就列根号，一架就是卡尔文森号啊，呢、這个大家好熟啊，日日都听到卡尔文森号、啊。 嗰啲谣言嚟嘅，嗰啲系 吓， 嗰啲谣言嚟嘅，好似话系。 嗱，不但我哋咁讲啦，嗱，三架入面咧，卡尔文森号咧就系、是、做战斗嗰、那个， 系。 咁咧就另外尼米兹号做紧训练， 系。 咁另外列根号就做紧维修， 系。 所以咧，如果我哋咁睇咧，就真系啱嘅。 咁但系行紧过嚟维修啊？ 唔系。佢出口术啫，仲维修紧嘅、哦，据说都要维修到六月啊！呢、這个 咁佢有几架航母舰嚟噶？美国 美国咧就话就话有十架嘅， 系 九架就上动嘅， 系 咁但咧就上动得嚟咧，就其实多数都唔会出海嘅、哦，多数都停留喺个海港度嘅军事基地。咁因为其实每出一嗱有个非正式统计啊，我都系听啲节目讲嘅啫。有一个台湾专家，但咧就成日佢靠住大陆嗰边讲嘅，佢话咧航空母舰每出一次要$100,000。一日，咁你计啦。 你讲燃油定系讲成个 所有嘢噶啦，总成本。 咁嘅人工 一日要$100,000，应该包晒噶啦，包晒噶啦。 O K， $100,000一日，咁、okay. 你就计啦。咁如果出三日就$300,000， 我唔系 十日就千噶啦。 我点解又问一样嘢？你坐喺个海港度要使几钱先？ 坐喺海港你又唔使油，又唔使飞，咁啊争好多。嗱呢度就冇讲，应该争好多嘅。我谂可能讲紧二三十啩，或者$100,000啩。可能低好多噶， 但人工冇变噶嘛，最贵人工啦，美国佬。 未必燃油啊、导弹啊、起飞，喂，咁起飞计都应该贵啲啩？ 咁啊系， 唔起飞应该平啲啩？计咁咧个情况咧就，大陆就咁咯，就所以佢咧就，佢哋依家基本嘅口径咧都几串噶，佢哋话最少要三架，最少要三架。嗱、 啊， 你起一架咧，据说就吓，依家要500亿人民币。有500亿人民币计翻美金咧，就应该大概系 60-70亿啦， 六十零亿美金咯， 60-70亿啦， 六十零亿美金。咁你同美国比冇得比啦，美国讲紧400亿美金起一架， 哇！ 咁所以个战斗力系人哋嘅1/10就合格啦。 我成日都话美国佬唔知道收埋啲咩噶啦，其实。 喂，但系据说咧，我都系睇香港01讲噶，香港01咧4月26号咧讲咗样嘢，佢都系嗱人报上报啊。香港01都是讲台湾的东深部，他说呢大陆的航母舰的战斗力呢只是得美国的 4% 而已。4%， 但是造价不是 4%。 那出去做什么呢？ 行个圈都要的。 我真是着件军服出去游行啊。 即是跟人讲我是强国嘛，都需要的。那变了呢就这个双航母时代呢，其实嚟緊呢大家我哋个照转噶啦，要三航母时代啦。咁就、哦、即系如果喺国内嘅话，呢个先要政治正确啊。 O K， 即系如果我哋呢啲咧 ，Alex， 我同你喺上面咧，我哋应该五分钟都唔做，俾人捉咗去。 冇捞噶啦，我哋啲 坐艇噶啦，应该 系啊， 应该坐艇嘅冇捞。 可能节目出街我都唔都已经可能唔掂啦， 出唔到街都未掂。好，咁另外就亚洲航母大国咧，其实就因为讲过啦，咁就大陆咧就应该系三个航母咁上嘅，咁所以咧。要计大陆有几多航母好简单，三六九 呢个不长数字喎，三六九 三六九喺大中国人嘅数字又唔算唔错喎，系嘛？三三不尽，六六无穷。 高登仔嚟讲有地要解释噶嘛？ 哎呀，我呢期冇 update 啊， 系咩？ 三六九 高登仔一个 icon 嚟嘅，应该系一个耻笑嘅 耻笑 icon。系，我都要 update 翻啦，近排三六九呢样嘢。 咁应该就唔会777咁出嘅，大佬。 出咗啦。 唔系嗰个就摆香港㗎嘛。 哦系。 国内唔摆777嘅。 ok。 唔摆嘅。好啦，另外呢我哋呢今日都要讲到个航母嘅国策啊。其实呢点解我哋今日要讲到航母国策，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睇到大陆用咗好多资源起航母㗎。咁第一个呢就係嗰个亚良格号啦，咁就喺俄罗斯同埋喺啲乌克兰嗰度拖返嚟啦。其实呢都几好笑㗎喎。 嗰陣时拖返唔系做倒船嘅咩？ 拖返嚟嗰陣时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啦，不过不厌其烦讲呢，因为有啲朋友可能比较新啊，即係对于军事样嘢。 好似拍过深圳㗎喎。 拍过深圳一回事。佢最搞笑就係当时呢佢呢要出一个海峡。係啦。咁呢就嗰陣时就要路经土耳其。喂搞笑喎。土耳其都应该系中国朋友啊。但竟然呢佢要保护费喎。 点 系就扣转俾你过喎？ 点为之保护费先？ 嗱，当年咧大概1989至90度啦，大概嗰个年份度啦。 89至90啊， 大概嗰个年份啦。嗰 阵 时咧，土耳其咧就作啊中国一笔，系啦。 几钱先？ 你估大概 10亿啊？ 哎，冇错，10亿唔系人民币， 美金、啊。 美金、啊， 哇！呢啲未到手又俾人作翻几。哇，几十亿喎，贵嗰个，哇，贵嗰个航母舰造价。 我想讲亚良价我都唔使10亿啦，美金。咁就俾土耳其屈咗10亿。 咁唔好经土耳其囉。 唔係冇得唔经啊，除非陆路运返去。 喔，经黑海喎，出返。 个博咩海峡啊。 係啊，出返去地中海，地中海又出返大西洋兜返。 喂，反而其实英国佬同美国佬真係放过佢喎，苏伊士运河有呢、這个。 係咩？ 其实真係老实暗马底应该 friend 嚟嘅。 过苏伊士运河即係唔使兜非洲啦。 唔使过苏伊士运河，跟住就直接就喺阿拉伯海嗰度入返嚟。 喔、哦、即係唔使经红海啦。啊， 冇错。咁嗰阵时其实海盗又唔猖獗㗎嘛。 哇，嗰阵时 都 係 拖返嚟㗎。 海盗唔敢搞航母舰啩。 喂，嗰架航母舰冇力㗎喎。 咁点话即係用拖头拖埋。 拖头拖返嚟㗎咋喎。 咁係喎，嗰阵时 engine 摸埋嚟 呀。冇㗎，嗰阵时乌克兰係将佢所有嘅装备全部拆晒。一啲都唔益大陆㗎。 哇，咁咪即係拖一个拖一个汤嘅船嚟㗎咋喎，其实係。 其实纯粹係一个急嘅船嚟㗎。 系 吉噶，入面所有嘢都炸晒噶。 即系等，即系佢其实佢即系等完一架用高速撞翻去呢个斯里兰卡海域佢嚟等汤嘅船一样。 喂，架船啊，真系，诶，咪要跌埋。好， 阿教讲， 唔好笑得咁激烈啊，真系。咁咧就个情况咧就系、是、大陆咧，总之系攞咗架空嘅舰翻嚟嘅。咁变咗咧就呢、這个吉嘅舰咧攞咗翻嚟之后咧。大陆就用咗好多钱，好多钱去整啦。咁所以呢个笑话咧都几好笑嘅，即系咧大陆咧讲到咁劲，原来咧土耳其呢个当年嘅小国咧都可以打击到我哋。 俾人揾笨嘅， 系俾人揾咗笨。 政治唔正确，土耳其唔系小国嚟噶，改人口噶。 但系不过而家都唔可以叫小国啦。 而家唔系小国嚟噶啦。 听讲佢嘅空军嘅实力咧喺欧盟排第4喎。 哇，咁梗系啦，买晒欧盟嘢， 相当强劲。佢有俄罗斯嘢嘅， 系咩？ 系啊，同埋佢有呢个嘅美军啦， 即系两沟啦，系嘛？ 三沟啊，仲有埋欧盟嗰啲战机， 炮式战车咁啊，有即系 相当强噶， 系咩？ 佢有 F-16 啦 ，F-16 啊， 同埋有我冇记错有台风式战机嘅。 喂，真系 真系乜机都有噶，佢就系冇歼十。 未买住啫，可能迟啲会买啦，系咪？ 我迟啲我哋有机会讲啊，土耳其好中意屈中国噶。系啊，又有其他第二个仇口，我哋再讲啦呢个。好啦，咁啊，航母国策咧，其实就主要系因为咩咧？嗱，我哋睇下下一幅图啊。嗱，呢个咧就系习大大成日都讲嘅“一带一路”，其实我哋特首成日都讲噶。 佢讲好 N 次啦，“ 一带一路”其实佢真系唔知边次讲乜噶。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即系 大一路第二个意思啦，系咪？ 好啊，一带一路。嗱，但系咧讲翻呢个咧，如果大家睇翻幅图嘅话咧。嗱，先我哋唔好讲住一带先啦，我哋讲一路啦吓。一路咧就系海路嚟嘅，其实海上丝绸之路。如果海上丝绸之路嘅话咧，好明显咧，你见到中国咧系会路经边度咧？个出海口咧，首先会经马六甲海峡嘅，就即系话新加坡啦吓。咁啊，再远少少咧，就会去到呢度咧，你见到个孟加拉，孟加拉有个港口嘅，叫做吉大港啊。嗱，呢度咧就睇唔到啦，吉大港。然之后咧，你见到隔篱仲有个缅甸嘅。其实都路经嘅，个缅甸咧又有个叫科科群岛嘅，嗰度咧其实中国已经铺咗好多石油喉管喺嗰度噶啦，咁啊即系话咧，第时大陆咧，万一咧新加坡嗰度俾美军夹住咧，系可以喺缅甸嗰边入油嘅，理论上就冇嗰个马六甲困局咧， 就可以避免嘅。 即系点啊？去到缅甸啲船卸低啲油，跟住就 冧 翻去大陆。 冇错，咁就所以喺云南嗰边入嘅。咁所以咧就西气东输啦，到时就。 OK。 咁另外咧，就如果你继续睇嘅话咧，佢就去到呢个嘅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咧，佢都有一个军港嘅，叫瓜达尔。哇，我好惊读错啊！瓜达瓜拉乜咁啊，真系会读错。咁要瓜达尔港系啦，咁啊瓜达尔港咧就近排开嘅，其实中间咧就好多盗贼喺度嘅，又唔知道大陆点样维护个海上安全，我唔系好知佢啦。陆路都系有啲问题嘅。咁啊，去到最远最远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睇到非洲咧，嗰度有个亚丁湾嘅，就即系咧沙地阿拉伯落少少嗰个位，咁咧嗰度有一个小国吓。个国家都冇记得叫咩名啦，好笑。但系咧有个港口叫做吉布提啊，咁呢个吉布提咧就系大陆出钱起嘅，咁变咗咧就大陆一系嗰度咧都有一啲嘅话事权。不过咧其实咧大陆咧就文章就只讲一边嘅啫。 系咪坦桑尼亚嗰度？ 又唔系，就近近地。 一站坦赞铁路嗰度。 呢个位系啦系啦，近嘅近嘅。 O、okay. K， 因为嗰个铁路又系大陆起嘅。 好似真系唔系讲笑，俾人搵到笨。 咁大陆一定比人搵笨，因为太好嘛。 OK， 系啊，咁咧就嗰、那个情况咧就变咗就、那个吉布提港咧就大陆出资咧有帮手更新啲嘢嘅，但其实吉布提港好识做生意嘅，我咧又租俾法国，我又租俾美国，其实日本自卫队都有嘅。 诶，自由港啫， 冇错。咁啊，大陆就讲到好似系佢保护嘅，咁啊真系睇新闻就唔可以睇一边啊，真系。咁咧變咗咧就依家大陸咧，你見到咧其實佢就佈咗一啲嘅海外基地。咁當然你同美國比唔到啦，美國有超過42個海外嘅國家都提供基地俾佢。咁啊變咗美軍咧部署就好方便嘅，但係你大陸咧要做全球部署咧，而家咧就得呢啲，全部都係九等窮國嚟嘅，即係你數得出嘅，例如孟加拉咧、緬甸啦，係咪柬埔寨啦、巴基斯坦啦， 梗係做收租佬好啦呢啲。 哇！真係斯里蘭卡都有個啊，所以據說咧。印度佬都好憎中国噶， 点解咧？ 因为咧，你见到印度佬咧， 都系俾个围住系嘛？ 佢隔篱就巴基斯坦啦， 系啊， 下面就系斯里兰卡啦，东面就系孟加拉啦，呢三个围住都有港口，大陆咁即系话围住呢个印度，即系围堵印度啊！呢个叫做咁咧，呢个咧我哋俗称叫咩咧？叫珍珠链战术，即系用一条珍珠链就箍死印度。就喺印度洋嘅时候咧，你就冇得廿文，虽然你啲 包实你 航空母舰啲多过我噶，应该多过我哋做过，我暂时 所以 一两架， 所以就要焗住养咁多架啦，系嘛？ 咁大陆可能嚟紧，如果有6架，可能有3架都摆落印度洋嘅，有机会，因为要确保佢嗰个海上石油安全啊。 呢啲唔系摆南海咩？ 摆南海系其中一个要睇住南海一啲嘅钻油井啊，或者要睇住嗰个通道啦。 即系一个印度洋，一个南海，一个东海噶嘛？ 应该就要摆翻一两架摆翻喺大陆嘅， 即系东海， 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朝鲜半岛啦， 或者都系东海范围， 钓鱼岛钓鱼台啦， 哇，钓鱼台太远啦， 系啊，其实台湾打台湾都唔使用到航空母舰啦， 台湾唔使啦嘛，台湾做原始炮战得啦，系咪？ 喂，讲起呢个航空母舰咧，我哋可能下一节再讲，就系有个笑话嘅， 咩？ 即系圣诞节啱啱咧，解放军探呢个台湾啊嘛，即系出咗架航空母舰，咁就围住台湾玩一圈嘅，咁啊，想吓人喎？ 边架？ 真系示威不成反示弱喎！ 咩航母舰啊？ 嗰阵时净系得一架，我哋唯一一架。 亚良 加辽宁号， 即系亚良加号。 系啦，辽宁号。政治正确啲，我哋要讲辽宁号噶啦。呢、這个时候 有冇武装啊？ 梗系有全副武装啦。 全副武装。 当时系我哋出到最强嘅阵容噶。 有冇起飞过呢啲机？ 有起飞，但系个古仔亦都系因为冇起飞，某啲时候咧就出咗事。 系。 结果令到我哋伟大嘅吴胜利司令咧。因 为 呢单嘢唔胜利啊，所以就辞官啊，冇得捞啊， 集大大 冇得 捞， 俾辞官冇得捞啊。好啦，又讲翻咧， 咁系咩事咧？ 你讲唔胜利点解俾辞官啊？ 系啊， 呢个我哋留翻下次讲啊。 哦，好啊， 呢、這个 OK。 好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如果你睇翻嗰个国策嘅话咧，其实航空母舰咧都系保障大陆喺印度洋啦，甚至乎阿拉伯海啦，甚至乎迟啲，我相信佢都会过地中海嘅。 哇，咁远啊！ 系啊，佢之前都有同俄罗斯做演习噶，去到黑海、地中海， 或者想黑海同埋地中海夹住南欧啦，系嘛？ 冇错啊，同埋因为冇办法啦，北约真系系咁向俄罗斯嗰边进逼啊嘛，罗马尼亚都可以摆，听讲摆爱国者啊， 带啲反导嗰啲嘢喺落去， 系咩？ 系啊，咁所以都几惊噶。 反骨仔唔得，呢啲罗马尼亚啲反骨仔啊！ 唉，咁人都有自由市场嘅呢、這个世界， 唔系人哋走向资本主义啊嘛，系咪？ 咁啊，向钱看都正常啊、哦，其实，其实大陆可能都系噶，即系可以嘅话，其实如果归顺美国，喂，习大大去北京，去美国住都几好啊，应该都几开心应该。 冇咁讲噶， 依家又 喺度，喺度唔好讲出嚟， 系冇讲住，冇讲住， 系啦。 好，咁咧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咧，即系嗰个国策啦吓。好，咁咧就海外基地讲咗啦，南海个经营战略啦。咁南海咧就主要咧，我哋都相信咧就应该派一至两架嘅航空母舰咧，因为其实成个南海啲国家咧，我哋讲东盟十国啊嘛， 系 真系冇一个系加埋都唔够斗打噶。 而家陆军定海军啊？ 全部啦，其实海军、空军、陆军都唔够大陆打，加晒到。 但唔犀利嘅咩？ 你又咁谂喎？其实成个东盟十国，你觉得最劲系边个咧？ 肯定唔系菲律宾， 最弱嗰、那个。 因为菲律宾我见过啲战相、嘅战舰嘅相，哇！好似啲几廿年啲战舰冇油啊油咁， 佢 生晒锈嘅。 佢曾经以前有架咧登陆舰嘅，嗰架二战嘅，可能你望到熟口熟面喎。喺仁爱礁度捉礁咗之后咧。咁就唯一一架二战嘅都冇咗啦， 系咩？ 跟住剩低嗰啲全部净系可以开机枪嘅啫，导弹都冇过嘅。喺呢个年代都唔知点打啊！真系 开有火箭筒啊， 火箭筒。我谂佢哋都穷到冇啊！真系开机枪啫，应该就只能够，仲要唔知边只机枪。 听讲菲律宾男仔唔系好打得噶， 应该全国都唔打得嘅， 系咁大镬。 嗱，成个东盟十国咧，其实最好打嗰个咧系越南啊。 哦，又系反骨仔啊！ 越南啊，咁我哋情越战争嗰阵时都打过佢啊。咁咧嗰阵时咧就当然邓小平就有话要打佢啦、那个情况。咁所以咧就睇翻个南海经营战略嘅话咧，就应该咧大陆应该派一至两架航母舰入去噶啦。咁应该系可以完全平定。咁当然同埋佢个岛礁啦，个岛礁情况啦。咁印度洋啱啱讲咗，好嗱。下一张图咧就比较啲 size 嘅，其实呢个咧大家唔使认真睇嗰啲数字噶啦，其实你纯粹睇个 size 就够噶啦。 系啦， 咁当然啦， 我手板去当下得噶。 系啦，你一睇到左手面最大搞噶系嘛？嗱，你最识拣啦，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全世界最先进嘅美国福特级啊，其实都仲未服役噶， 系 仲系测试紧，不过都好快。 咁隔篱一架咪隔篱？ 隔篱我哋咪就伟大祖国咯，呢、這个要认得啦开始。呢、這个就系我哋中国嘅辽宁舰啦。 咁尼米兹级咧？ 尼米兹级呢度冇啊。因为美国最新已经是福特级的了。 是吗？ 是啦，所以它一给你看呢就已经是最近。 尼米兹级是哪个 size 呢大概是。 尼米兹级呢就是比福特级小一点。 哦、 你预细 5-10% 到呢、 哦、 都好大的啦。 大不大过中国呢架 一定大过。 哦、 一定大过。 几吨来的福特级。 福特级是10万吨。 10万吨。 或者超过10万吨少少。 哇。 尼米兹级呢就9万吨至10万吨到啦。 哦。 咁呢就你睇到呢其实呢识睇嘅朋友呢睇呢啲咧就唔使睇得好复杂嘅。第一，先睇咗个长同阔先。 点解咁似法国噶？ 嗱，一睇 今次俄斯价嘅真系。 嗱，我顺序讲 啊 嘛，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整齐排啲啦。咁咧就左面第一个咧就系美国嘅福特级，跟住再横扫咧就 系 中国嘅辽宁级，跟住就系俄罗斯嘅库啊呢、這个名好难读噶呢、這个叫做库兹涅佐夫级啊。跟住咧，再过就系英国最新嗰架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啊，跟住再隔篱嗰架咧就系印度依家整紧嘅维克兰特号，喂呢架咧整极都落唔到落水都仲未搞掂， 呢架自家制作 啊，系啊自家制作，喂整极都唔完噶呢、這个，我谂2018都搞唔掂啊，2008开始整到依家噶啦，十年噶啦，大陆应该都可以整两架， 争啲咩咧？ 就系唔知争啲乜先死，系、 okay. 啦，跟住你见到就系你啱啱个大古乐号啦。法国嘅，跟住下面咧，嗰啲开始就比较淡散噶咯。嗱，我哋讲嗰个巴西，嗱，其实巴西你冇睇少佢，巴西嗰个系有弹射器噶， 喺又系自家制作， 相当强劲。唔系呢个就美国嘅， 即系美国旧 嘅，美国俾佢嘅系啦，系啦。咁但系都好劲噶呢个，咁所以咧，全世界弹射器有咧就 几年前 咧 架嘢， 哇呢架我谂啊，依家应该都差唔多退役噶啦，应该有40年噶啦。你睇个设计都好旧啊！呢、這个 呢啲又要开行马力冲去个斯里兰卡浅滩啊！ 喂，佢可能去福克兰群岛，佢可能可以硬压住我。阿、啊、根廷都吹佢唔上，英国都。 呢、啊這个你拆船梗系斯里兰卡最多啦。 好，跟住就系美国嗰个两栖攻击舰啊！呢、這个美国号啊， 呢架咪迟啲可以俾个 F-35B 啊！ 哦，呢个得啊，呢个 F35B 系可以喺上面系做呢个嘅升降噶。 咦，有冇睇出隔篱意大利 啊？冇错，意大利啊，加富尔一号啊。加富尔就以前个首相啦、 哦，加富尔系第一个统一咗意大利嘅首相， 冇错冇错，纪念啦。德国有冇俾斯麦河咧？我都唔知道。 俾斯麦有， 真系有俾斯麦河， 有俾斯麦河最大嘅展览。 O、okay, K， 好， 俾斯麦河系最大嗰阵时可以，你知嗰阵时丘吉尔要追击俾斯麦河，系用咗成一半嘅海军去追击佢啊。 哦，应该一架好大旗舰嚟嘅， 系啊，展览最大展览，仲有一个名仲巴闭， 系 叫德意志号。 哇！德意志号 一架袖珍战列舰， 咁基本上即系话佢就系代表住海军精神噶咯。 系啊， 哇！打冧佢就点？ 冧咗，当然。 哦，最后啦都去了。 即系冧咗，成班冧晒，输咗嘛。 好，跟住西班牙呢、這个， 西班牙咁穷都有。 西班牙咁穷都有，咁但系佢以前都海事大国嚟噶嘛？但系你见咧好得意噶， 几百年前噶咯。 喂，各位观众咧，如果你望落去咧，你有冇发觉有啲直不甩噶？ 戒刀咁。 有啲咧就系、是、有啲斜斜地嘅。嗱，直得甩嗰啲咧就叫直通甲板啊。咁呢直通甲板通常咧就系嗰啲飞机咧就只能够一系升一系降，就冇得同时做嘅。 哦。 咁如果你见到咧有两条跑道斜斜地嘅个位咧，嗰啲咧就可以同时升降。 哦。 咁所以你见上面嗰排咧系劲啲嘅，下面嗰排争啲嘅。咁当然啦，上面嗰排咧嗱，我哋唔再讲啦。跟住你见到日本嗰个叫日本嗰个咧叫日向号啊。 是 日向号，新啲嗰个咧就叫出云号啊。咁咧就都系直通甲板，咁就日本仔据说咧就想整一啲嘅 F35B 咧，就上去就唔系真系用直升机嘅。 佢都等紧噶啦，应该 等紧啦。同埋咧，佢主要系有啲嘅鱼鹰直升机啦咁嘅情况。 哦 ，V22 嗰啲啊， 冇错。好啦，咁 最尾嗰架咧，最尾嗰架咧冇讲啊。 最尾嗰架系泰国啊，啱啱讲俾你听曼宁敦。喂，這個、呢个咧听讲系西班牙帮佢整噶。 系咩？ 西班牙当时咧应该缺水啊。咁啊，见到泰国又想要， 仲系欧珠五国时代系嘛？ 仲早啲啊， 仲早啲啊， 仲早啲啊， 或者欧珠之前， 应该冇记错，应该系21世纪到嘅啫，啱唔啱？咁嗰阵时西班牙就同佢讲，可能早啲添，90几啊。 咁西班牙自己有冇？ 西班牙有呢架，不过退役咯，好似 系咩？ 旧得滞啦，呢架真系。咁咧就西班牙当时话：，喂，你想要，我翻嚟做过啦。曼宁敦其实都经济实惠，不过有个问题，有个问题，佢乜嘢武器都装唔到啊！ 即系点啊？纯甲板一块 系啊，所以玩一下噶咋呢个？ 我嚟做咩？ 其实系因为之前佢哋咧试过水灾、海啸，跟住咧发觉原来咧一去到呢啲情况咧，佢哋海军咧一啲都帮唔到人嘅。咁于是就要点都要买翻架，起码都出到海顶得下嗰啲浪。咁咧就嗰阵时谂住买个航母舰，就叫做军民两用。点知咧？ 俾人撤退嘅时候嚟， 即系起码去拯救下啲难民啊，拯救下啲灾民啊。 哦，即系可能 赶赴灾区啊，起码都有架船，哦、起码都会沉啦、啊。 起码个点个位直升机降落下咁、啊。 冇错，点知依家咧就纯粹系一个宣传嘅作用嘅啫。 哦， 其实就冇乜作用噶啦。 我冇，唔系应该我查你睇少少。而家美国咪以前都越战时候好多直升机，少一啲直升机两栖舰嘅， 冇错， 有直升机坪嘅， 系 一个直升机坪嘅啫嘛。 系啊， 咁嗰个点咧？嗰次撤退咧，咁啲美军咧，咦，一架直升机落咗去， 系 咁第二架嚟紧，咁点算？ 点算 咧？你估啊？ 你落咗去咁点啊？飞咯，焗飞咯， 跟住咪兜嘢拱落海， 拱落海， 冇错， 唔要啊？ 唔要， 哇咁串， 系 即系落咗人就唔要啦， 系 哇， 兜嘢抌落去， 哇， 几个人一齐推落去。 咁又要几多架直升机啊？咁啊好难搞， 好多架嚟紧。 哦， 一架嚟一架拱，一架嚟一个拱。 哇，咁串啊！ 系啊， 哇，即系美国先做得出啊！呢啲真系。 所以嗰时候我咗听都想话，点解成班人喺度斗个直升机落海啊？原来系因为有第二架嚟紧，所以斗落海。 呢啲就叫大国啦。 哇，呢啲 叫大国，呢啲叫大国。好，好啦，咁就我哋呢节咧做咗少少时间咧，就讲啲闷啲嘢啦，要讲啲基本参数嘅嘢啦。咁咧就我哋先睇咧辽宁号同001A 嗰个比较啦，咁讲。 喂，或者讲到呢度停一停先，我哋下一节再讲啊嘛。 哦，好。